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19集《龙种》一。夜深时分，瑞亲王府都已经陷入深眠，万籁俱静的时候，忽而有人声传来，却是铁衣突然有要事禀告。一般这个时辰，铁衣都是不会前来打扰的。沈庙正睡得迷迷糊糊，感觉谢景行起身出了门，片刻之后似乎在外头与人说了一些话，屋中便响起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他睁开眼，见谢景行正站在书桌前穿衣服，再瞧外头，半夜三更的，倒不知为何在这时候像是要出门的模样。出什么事了吗？沈妙问道。谢景行瞧见他醒了，说， 宫里出了点事，我进宫看看，你先睡吧，不必等我。 闻言，沈妙的睡意却是散了一大半。谢景行既然半夜都要出门，可见这事情很是严峻，又是宫中的事情。他道，是什么事啊？很严重吗？ 皇后把卢靖推到池塘里去了。 谢景行一边穿外袍一边说道， 具体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沈妙先是松了口气，大半夜的谢景行往宫里跑，他还以为是宫里有刺客还是怎么的，闻言只是这事儿，反倒是放下心来。可是转念一想，便又诧异道，皇后娘娘怎么会把静妃推到池塘里去啊？沈妙是见过显德皇后的，也见过静妃，面对静妃这样的人，显德皇后根本就是不屑于与之相争。显德皇后更不是容易冲动的性子，要说静妃把显德皇后推进池塘，沈妙还相信，说显德皇后动手，沈妙是怎么都不可能相信的。 卢家人现在也在宫里，他们最喜欢蛮缠，我先去看看。 沈妙连忙坐起身，我也去。 太晚了。 谢景行不赞同， 你先睡吧，不会有事的。 既然都叫你进宫去，总归不是什么简单事情，反正我也睡不着了，你让我自个儿留在府中，我反倒会胡思乱想，倒不如跟你一同过去，也晓得发生了什么事，说不定还能帮得上忙。谢景行想了想说， 罢了，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也不放心，走吧。 沈妙便连忙起来换衣裳。因着这时候实在是太晚了，下人们都在休息，谢景行和沈妙就只带了铁衣和从阳二人，两人乘着马车行驶在陇夜的街道上。街道上这会儿一个人都没有，谢景行神情有些沉冷，沈妙也在脑海中认真思索着。便是因为显德皇后真的推了静妃，也犯不着大半夜的将谢景行叫到宫里去。说句不好听的话，便是静妃因此而丧命，那也是后宫女人的争斗，直接可以打发了卢家人。更何况如今永乐帝和卢家也就差不多到了撕破脸的时候，又怎么会为了应付卢家而大动干戈？沈妙在明棋的时候倒也见过这样为了争风吃醋而互相使绊子给对方的宫廷们，静妃被显德皇后推进池塘，几乎是再蹩脚不过的陷害，何故还要让谢景行也进宫跑这一趟？沈妙总觉得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然而铁衣说宫里来传圣旨的人说的也不甚清楚，因此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并没有人知道。二人各怀心思，转眼就到了宫门口。宫门口却是永乐帝身边的邓公公，一见到谢景行便是一喜，随后见沈妙也从马车上跳下来却是一愣，不过他也没在这上头多烦恼，便笑道， 哎呦，亲王殿下总算来了，陛下正在宫里等着您呢。 谢景行便让邓公公在前头走，沈妙跟在后面，思忖一下便问邓公公道， 段公公，如今皇后娘娘安好？ 啊，皇后娘娘无事，多谢亲王妃挂怀。 邓公公笑言，沈妙目光微动，皇后无事却搞出这么大阵仗，那就是那一位有事的意思了。果然，他才想到这一点，就听邓公公说道： 不过静妃娘娘这刻还未醒来。 谢景行冷笑一声， 哼，卢静又在玩什么把戏， 神情颇为恼火。邓公公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沈妙却觉得那笑容有些意味。待进了宫，邓公公却是带着二人直奔静华宫。静华宫是静妃住的地方，已是半夜时分，静华宫灯火通明，厅中跪着一干宫女。沈妙一眼便看到永乐帝和显德皇后也在，二人坐在厅中。显德皇后倒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依旧淡然沉稳，永乐帝却面如冰霜。沈妙和谢景行携手进去，邓公公连忙通报。永乐帝看见沈妙也来了时，神情微愣，显德皇后却是站起身来，笑着走到沈妙跟前，拉着沈妙的手亲切道： 之前你身子不曾好，本想着让你进宫来说说话的，谁知道出了那么多事情，没想到今儿个夜里这么晚了你却来了。 殿下进宫不晓得到底出了什么事，就跟着前来了。 身子可曾好些了？ 已经痊愈了，多谢娘娘挂怀。显得皇后就笑道： 那本宫也就放心了。 谢景行那头却是看着永乐帝，沉着脸问道： 皇兄，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都知道，好端端的显得皇后肯定不会去推静妃下池塘，现在静妃还没醒，永乐帝已经开始对卢家出手，根本就不用顾及卢家的脸面，又怎么会因为静妃的身子而召谢景行入宫呢？永乐帝冷道： 卢家刚刚来过了。 来过了？ 谢景行眉头一皱说： 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卢家人。 卢家人胡搅蛮缠，仗着自己的功勋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如今静妃落水，卢家这几日一连在永乐帝手下吃亏，必然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吵大闹，至少肯定会拗着显德皇后不依不饶。现在卢家人连个影子都没有，莫非是他们在来的路上卢家已经闹过了？ 他们不怕静妃出什么意外， 开口的却是显德皇后。 有恃无恐罢了。 沈妙心中一动，有恃无恐，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正想着，却见寝屋里宫中的太医走了出来。他走到永乐帝面前行了一礼，说道： 回陛下，静妃娘娘落了水，受了风寒，所幸身子底子不错，腹中龙种尚是安好，服两服药再养一养，定是母子平安的。 静妃怀孕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